很多這些奇異的東西，很危險，然後我女兒有一次哭，我晚上回到房間的鏡子是很闊的，然後裂了，好像被錘子剝爛了，很多奇怪的東西，所以後來我也頂不住了，好像很累，經常被他煩著了，但又請不走嗎？師傅 他鎮住也不行，他鎮住，他不會害你，他搞到你好像很煩，還有因為當時我自己對這些靈界的東西我未想得通，都會害怕，人性，我經常都說過，我經常見到，但後來我就想通，初頭見到當然會你跟他鬥惡，人都自然反應，死了快走吧，你不要搞我。 但後來我會用慈悲心對待他，我覺得他是不是有些事要找我幫忙呢，我就會用一個慈悲心對待他，我會跟他說話，你有些什麼你就跟我說，看看我會不會幫到你，或者超度一下他，令到他舒服一點，反而化解到，我自己覺得是這樣，其實人都是的，很多事情真的 希望大家聊天，很多事情化解到，有些惡人，沒錯，惡人我周不時見到 我絕對知道 好，回來之後繼續有Apple姐在這裡， 恐怖熱線 1834997 潘兆聰。 太空油等同吸毒，太空油毒品是有毒的烟油，加在烟弹用电子烟吸食，它损害身心，随时攞埋你条命。太空油毒品主要成分是异托米酯，政府已建议将异托米酯列为危险药物，重打击紧相关罪行。任何人一经定罪，可判监禁。大家千祈唔好掂太空油毒品，一齐企硬唔出嘢。求助或者咨询可以打 1816186，亦可以WhatsApp或者微信 98186。 晚上11:32。 生存电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市区相当清凉，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星期一及除夕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仍然清凉， 日间和暖，元旦及星期四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37%，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Perfect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劲爆女新人。 红掌林海玲，我想多谢我嘅公司啦，银河战队，Dling啦，多谢 One Cool Music，多谢古生，Bon Pete，Helen，Jason，Doria， 仲有好多好多，多谢我嘅妈妈、细佬 Annie， 我嘅朋友，多谢大家。 银掌黄建仪， 好多谢我屋企人，跟住多谢今年所有创作团队啦，多谢 Wyman啦、Oscar、陈亚威、Justin、小彤、Nick Wong，多谢 AM Team， 多谢庄发福，多谢。 所有支持我的人，金掌林千盈，哇！我就想多谢新城广播啦，多谢公司啦，经理人 Alvin 啦，想多谢今年都在做紧我嘅歌嘅 Gareth 啦，陈孝威我嘅监制啦，多谢我支持我嘅人啦，爱我嘅人啦，希望大家多多指教，Thank you。 2025年1月4日星期六晚上10点，在新城资讯台一起欣赏颁奖礼精彩片段。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办新城资讯台，冠名赞助 Perfect Perfect， 主力赞助李文商业中心、维港口腔连锁、指定信用卡、中银超卡、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联合赞助屈臣氏蒸馏水、名借、加拿大丰之宝、数码媒体策动 Multi Metro。 特别环节，是我们的运动员，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啊嗯。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找来搞穿，找来医生为你讲解糖尿和肾病问题，糖友护肾符。 身边咧就系、是、有肾病科专科医生，就系、是、潘间医生，即系好多糖友佢哋会话戒饭就可以控制到糖尿病噶啦，系咪嘅咧？ 糖尿病人咧系需要食少啲甜嘢啦，碳水化合物咧都要受控嘅，不过就唔系话咧完全唔食噶，同埋除咗饭之外咧，其他食物都可能有高糖或者高碳水啦，咁嗰啲咧都要留意嘅。 香港复康会社区复康网络呈现，康心自有全力支持，糖友护肾符，逢星期四上昼揾嚟搞穿时段内播出。 就因为车祸脑瘫，丧失大部分的自理能力，但是 Uncle Tony 没有放弃，一直鼓励阿仔。 我仔呢啱啱旧年啫，入咗呢个中心噶咯，那个中心咧就系寄宿嘅，每个礼拜四五六日一，我一定要去翻屋企嘅。以前咧佢都系成日屋企噶嘛，我放工之后咧就同佢一齐噶啦，咁啊翻屋企就同佢讲故事啊，读圣经啊，唱歌咁啦。咁我成日鼓励佢话：你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孩子嚟，一定要话俾自己知，你又可以做得到嘅，你有能力嘅。咁我咧拣好多啲好即系励志故事，我咧就好中意去买啲书咧，中文啊好，英文好多好多励志，咁我就讲好多励志书嗰啲故事俾佢听。咁佢即系潜移默化之下咧，佢觉得自己即系有能力嘅。The dreamers and me。 Who said that every wish？留意逢星期五早上九点新闻前，晚上八点新闻前。新城广播为全城注入香港好能量。 FM 九十九点七 至一零二点一，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 恐怖热线。 哇！我哋今晚咧決定我唔聽電話啦， 係啊， 係啊，我驚唔夠時間同你講啊，同埋今晚係我最後一集啦，再要同你傾曬 點解你唔繼續做啊？ 哎，真係因為都想有啲時間休息一下，即係嚟緊我相信會幾多時間會飛 哦，係咩？ 咁所以啲 weekend 時間我又個時間又 難安排到，唔緊要啦， 取捨啦，暫時。咁所以對一啲聽緊呢個節目嘅聽眾嚟講，啊特別係我都想講啦，其他朋友佢哋可以喺我其他平台啊，咁但係有一啲聽眾咧，佢哋暫時唔能夠喺其他平台聽，就係在囚人士。咁所以我而家都對呢一批嘅朋友講聲唔好意思，我希望你哋得到自由之後。可以好快脆喺其他平台聽到我的節目， 係係， 但係都多謝佢哋喺獄中支持。 我哋呢個節目喺在囚人士可以聽到嘅， 佢哋喺獄中可以聽㗎，係 啊， 所以佢哋。我啱啱翻嚟冇几耐嘅时候，佢哋都写咗好多信过嚟，咁我感动，因为而家好难会收到信噶嘛。 系啊系。 而家就佢哋都仍然可以听嘅，系啦，佢哋会写信出嚟嘅。好啦，对所有而家在囚人士，多谢你支持，希望你快啲获得自由之后，可以听到我其他节目啦。 系啦，最紧要 翻翻嚟啊 ，Apple 姐啦。咁我哋今日就讲翻你好多以往做卡拉 OK 啊，或者做个餐厅嘅事件啦。喂，有间餐厅咧，我嗰时都听过下，但系听众未听嘅，你可以讲下。 哇！嗰间餐厅咧，即系猛啦，就系、是、我当时住紧喺嗰个沙宣道嗰度啦，即系就话日日经嗰个薄扶林。 坟场啦。咁因为佢喺深湾游艇会嗰度啊，咁变咗呢个餐厅咧就系、好奇怪嘅。咁我无论请咩员工咧，都变咗黐咗线咁，即系包括个经理咧，无端端变咗个自言自语啊，嗰啲鬼佬厨师咧，无端端咧佢有一个将个萝卜雕一个。即是男性的性器官跟住喺度摆好恐怖跟住嗰啲女仔呢 咁嘅 係呀嗰啲女仔呢就唔知做做下嘢呕血㗎喎跟住去跟住去医院嗰度呢又冇事㗎喎咁当时好多古灵精怪嘢即係譬如有一次鬼节咁样呢我又即係冇晒生意咁啦即係我諗起啊是不是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打给我弟弟因为我弟弟管的时候。是不是7月14日、好像是、我们烧衣了没啊他说没啊这样。那他说我们快点去烧衣啦叫他们。那烧完呢、即是10点几呢是这样入客、全部呢敷晒。 一烧就即刻入客。 一烧就入客。 咁犀利。 是啊咁同埋嗰时好得意嘅咁我揀嗰啲台布啊同埋啲衫嗰啲呢我其实唔係揀红色㗎。唔知点解呢个灯光影咗落变咗红色啲嘢。 係啊。 跟住。 即全部都鲜红㗎 嘛。鲜红色好恐怖。咁跟住呢我个嗰时我就揾咗一个嗰啲嗰时我仲未皈依嘅。我就揾咗一个即係宝莲寺嗰啲和尚啦就揾啲有一班和尚呢嚟打斋呀。佢哋都驚。 佢哋都驚。 佢哋都好驚。佢哋话因为呢度打开咗鬼门关喎。 喎、哦。 係呀、啊。 即係你请咗佢哋嚟嘅时候佢哋见到呀 佢哋见到佢哋感应到。咁嗰陣时我就未有咁咩嘅因为我即係我未皈依嘛。后咪我皈依呢就睇到啲嘢会更加清楚。咁样。咁佢哋都驚囉佢哋话哎你哋装修嗰时打开个唔知咩鬼门关咁样。咁、所以我后咪我都唔好啦因为我影响我其他嘢因为影响我拍档呢、即係我个总经理啦佢、就係、嘩佢屋企情好恐怖即係佢仔成日见鬼。 佢喺度翻工，但系就影响埋佢屋企。 影埋屋企，好似带，好似好邪咁样啦。总之系啦，咁变咗，我就有高人讲就话，你呢啲如果又唔系冇有咩钱赚，咁、你如果咁咧，会影响你主要嘅生意咁样。咁、我就算啦，即系壮时断臂啦。 做咗几耐咧？ 我做咗两个月，我就唔做啦。 吓、成间 成 间 嘢啊，系啊，投咗几百万，系啊。咁我有个 partner 咧，就系、就是、当时阿张仁龙即係有冇听过而家阿张生啦咁佢个仔即係我 partner 嚟嘅。咁我成员唉唔係啦送俾佢啦。即係跟住计数啦。咁因为你啱啱开未赚钱㗎嘛。咁就清一条数我就要贴钱俾佢就俾埋佢添。 咁佢有够做嘛之后。 后咩做咗冇囉都冇做。 都冇做。 好难做。而家我唔知嗰度变成咗咩嘢。 係。 咁就係呢个咁嘅经历囉。因为餐厅我成日入落去嘛。咁卡拉OK我落去嘅时间呢即係好多时都系点讲呢我成班咁嘅伙计跟住我咁啲阳气甚旺盛㗎啦。咁就变咗。 咪卡拉OK嘈啲呀。 嘈啲啦。咁就唔会即係我自己就冇见过。 即係你卡拉OK冇遇过。 啲伙计呢就有同我讲返。係啦啲伙计呀突然间又话即係厕所又唔知。即係见到明明有声啊有人啊跟住下边又冇脚啊又唔知点啊咁啲古灵精怪嘢。 有啲 case 就係话喂明明三号房呢已经冇客㗎喎。 係啊。 但自己开歌唱喎咁样。 係啊。同埋试过有讲呢闭路电视我哋有每间房有闭路电视㗎嘛即係会见到啲鬼影。 真係有。 有。有呢啲囉。 你见到个鬼影系点啊一夜飘过去。 即係好似有啲有啲係啦嗰啲囉。 係咪 不过有一次呢讲返我而家嚟到电台我諗起阿菲力哥啊好恐怖啊嗰次。 陈恩健。 咦因为呢我呢就有一次佢生日我送咗一个呢即係嗰啲留声机啊即係古董嚟㗎嘛即係留声机呢咁我諗住去做电台咁好似有啲意思咁啦就送个留声机俾佢啦。咁留声机你知边啲嗰啲咁样。 搞嗰啲。 搞嗰啲。跟住呢嗰日啱啱送俾佢我就揸车呢无啦啦个电台即係我听緊电台心机㗎嘛佢跳咗个 channel 呢係播啲嗰啲呢好恐怖 即係播 嗰啲好似天涯歌女啊嗰啲古代嗰啲咁嘅歌啊 係五六十年代嗰啲 就唔係成首喎突然间一下 跟住转翻正常嘅。呢、這个呢、這个真系好恐怖，我觉得。 即系你送嚟俾阿， 我送咗俾佢嗰日吓， 阿菲律嘅时候 系啦， 然后你揸车就 揸车走，系啦，跟住我就半脑咧，我就即系我听心机嘛，佢、啊、无端端咧、 啊、 跳咗掣，应该就系新城，我以前成日听新城。 爷爷，嗱，一阵间有单关于呢度以前嘅嘢可以讲下，我都冇听过啊，真系真嘅吓，一阵间下一个钟头啊， 系啊， 哎呀，宝物寻归第一， 系啊系啊， 嗱，讲开啲歌嘅嘢啦， 系啦、啊，嗯， 有只歌系咪要讲下先？ 系啊，哇，呢只歌又系经典嘅、啊， 经典， 咁就所以我因为我同你缘分应该都系呢、這个。因为呢个歌手阿蒋嘉莹， 蒋嘉莹 系啦，咁样我记得佢上过你节目啊嘛，嗰阵时我陪佢，咁啊，其实嗰阵时咧，蒋嘉莹好细个，即系十几岁啦，咁、啊，佢十几岁已经系，即系我签咗佢，我系佢经理人啦，咁啊，即系训练之中啊，等机会咁样啦，咁到佢唔知十六七岁，咁就有一只咁嘅主题曲，咁就 我和僵尸， 系啦，我和僵尸， 好劲啊只歌， 咁我就。即系揾佢唱啦，因为祖儿嗰时已经去咗英皇啦嘛，咁、我一路陆续，其实我一直都系栽培啲新人嘅，咁有啲仲细十二岁，咁我你咁细个等下先，你唱先啦咁样，咁佢咧好神奇、哦，即系佢唱咗呢只歌之后咧，一炮而红啦，当然，咁但系咧佢好多奇怪嘅嘢发生，咁、包括咧就系、咁我哋后屘因为唱完，我梗系揾监制同佢做啲新歌啦。咁佢咧就话唔得啊！我发烧，我喺发烧，发烧都可以录音嘅啫，咁样。咁我就走去屋企探下佢，除咗即系话，喂，你烧成点啊？咩有冇咁严重？哇！佢净系烧到咧个头咧，寿星公咁突咗出嚟嘅，好恐怖喎、啊！即系佢唔系就咁发烧，佢净个头咁样拱咗出嚟， 唔会去到咁噶，照计 系啦，唔会咁噶嘛，吓、咁。变咗咧就有呢件事发生，咁跟住再加上咧，佢咧当时咧佢哥哥咧即系一个即系比较好积极嘅青年嚟嘅，吓嗰阵时哥哥即系做生意都做得好成功，同埋爸爸喺屋企都有啲钱嘅以前，咁佢呢个哥哥咧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发即系感冒就发烧，就入咗医院，咁啊入咗医院咧就昏迷咗，昏迷咗两个礼拜。咁当时阿 Vivian 就揾我啦，阿培姐死啦，我哥昏迷咗，你可唔可以叫我师傅救佢啊？咁样，咁我师傅当时喺西藏啦，咁啊，咁跟住我话吓，咁我问一问啦，咁样，咁啊师傅咧就教我即系点样去念一个咒咁样啦，教我去走去帮佢咁，咁我就连同几个其实都好新潮嘅，我啲伙计啊，我唔记得当时有个叫即系练马师啦。即系阿黄伟烈马师、 哦， 你有冇听过呢句？ 唔识 咁我哋几个咧就走去嗰度，即系去个伊丽莎白医院深、深切治疗病房。咁、当时咧，即系因为医生已经放弃噶啦嘛，咁佢就即管以为我哋系啲大师，啲亲朋戚友已经坐喺度噶啦。咁、跟住咧，咁我系即管试下啦。咁我又着到好新潮，平时咁嘅啫嘛。咁跟住入到去咧，咁佢就搏晒嗰啲即嗰啲线啊，搏住啲机，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咧。嗰啲心即系嗰啲 心电图， 心电图咁样啦，即系又脑又成身搏晒唔喐咁植物人啊嘛。咁跟住我唔好理啦，我哋几个咪念咯。咁啊念下念下咧，念咗我谂即系廿分钟到啊，十五分钟到啦。佢突然间咧，即系佢本来植物人咁噶嘛，佢突然间弹起身，跟住向住我啊咁。 哇！ 驱 魔 人 啊， 驱魔人， 驱魔人， 哇，几恐怖啊！咁跟住 掹晒线， 冇掹线。跟住咧，咁佢咁啊咁样嘛，咁嗰啲人就即系帮我咁样顶翻去瞓低啦。咁跟住我哋咪哎呀死得好惊啊咁样，咁啊继续念咯。咁跟住我当时仲死啦，唔知会念死咗赖我，我唔知真系好惊，我未见过，即系未经历过呢啲嘢嘛。咁但系后屘。云陀陀咁，我打翻俾师傅，师傅我云陀陀，佢话咁啊，咁你哋翻得啦，算啦，你哋翻去佛坛自己即系去净化下啦，咁样样，咁我哋咪走咯。咁跟住第二日咧，佢醒翻喎。系啊，醒翻啊，咁变咗咧，我哋都觉得好奇怪啊，我成日都问呢样，喂，点解咁？咁跟住咧就到初头仲系即系未稳定嘅，即系。发烧啊，成啊，咁跟住咧就到我师傅嚟香港，我大师傅去见佢咧，就已经转咗去普通房啦。咁啊，听住佢讲咧，佢讲翻个经历咧， 佢唔知佢自己昏迷嘅。 系 佢话咧，佢自己咧就去咗个庙嗰度，然之后打仗，即系打仗嘅，跟住俾人绑住。 系 佢想掹开咧，掹唔开。 嗯， 即系佢系不停系发呢个梦，佢以为自己瞓咗觉，即系佢讲翻呢个经历啊。咁呢个系咪好神奇嘅一样嘢？ 咁但系佢撞咗啲咩咧？ 其实佢系俾鬼 债住， 系啊，真系呢啲。 系咪呢啲啊？ 系啊， 我估系啦。 系啊。 哦，佢几岁啊？廿几岁？ 嗰阵时佢廿几岁嘅啫，吓、啊，所以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经历咯。 咁即系佢而家完全冇事，得而家呢一刻佢 而家冇事啦，好翻啦，吓、啊，救翻啦。 真系用一啲经文， 经文 送咗个冤亲债主走。 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就要靠我师傅再嚟咧，就再，因为嗰阵时仲未完全康复噶嘛。咁咪、 啊、 再嚟香港又再。加持佢啊，咁跟住佢就真係好返囉，咁 哦、okay. 所以呢个真係好好奇妙嘅一样嘢嚟㗎。 咁如果讲返蔣家人佢自己係冇呢啲事嘅， 佢自己以前係冇嘅， 冇嘅，即係佢发烧唔关呢啲事嘅，唔关阿哥 佢发烧係唱咗呢隻歌之后， 係囉， 即係已经係开始有呢啲咁嘅嘢㗎。 哦，咁样嘅， 係啦，咁唔知係咪因为咁啦，唔明啦。咁同埋包括嗰陣時佢嚟我個，即係我嗰時喺 office 呢有個佛房嘅。咁嗰陣時呢我就即係師傅話叫阿 Taka， 即係我前夫呢就陪佢念經啦喺度。佢好驚飛跑咗出嚟，佢話見到啲香飛嚟飛去。 唔 使嘅，系啊，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唔在场，我唔知佢啦。即系佢就系咁样走翻出嚟讲，即系咁啦。咁当时佢唱完一只歌之后，因为佢本来是一个鬼妹嚟噶，即系鬼妹仔啊。佢喺外国长大噶嘛，佢唔信呢啲嘢噶，因为无端端咧翻嚟唱咗你只歌咧，跟住佢就会好多呢啲咁嘅奇遇出现咯。咁、 嗯、 你咪即系有阵时你信就系觉得啊。即系，咦，系咪真系有啲嘢上咗去嗰度咧？ 系 咁、啊、你唔信就系可能系一个病啊，或者系咩啦？咁 佢而家系咩状况？ 而家佢几好啊？佢而家有个仔仔，好得意啊！咁样咁都有做自己有做工啊！咁有时做下业余嘅歌手咁咯，系咯。 哇！我哋记得翻呢个歌手名字，亦都梗系想大家一齐。听翻呢首歌， 系啊，呢只歌都好好听嘅，其实。 好啦，咁我哋翻嚟第二个钟头再见。 迷失方能找到 1834997，恐怖热线潘少聪。 年轻不应该由时间定义，年轻应该是一种态度。Perface 年轻美学，以最专业的态度，成就属于你的年轻光芒。Perface 年轻美学。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不同品牌的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和你一起认识什么叫物超所值的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午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天向上。 大家好，我哋系黄大仙区少年警讯嘅会员。 哥哥，你有细个嗰阵时有冇试过有课外活动啊？ 有啊，我细个嗰阵时有邮票活动啊，集邮。 咩系邮票活动啊？ 我哋有试过上去佢哋嗰啲电单车咧，哇、啊，好、哦、高噶，原来都要用啲力先可以上到去。 系啊，嗰啲电单车叫马力应该好劲噶， 应该系啦。 原来内蒙古警察唔系骑马喎， 系电单车。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找来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还有 Papa 队长告诉家长知怎样跟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6:30至7:00，少年警讯约定你在理事会天天向上。 喂，看住你啊。哦，你看住你啊。 看住嚟笑，睇住嚟拍，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狮子山下， 坏女孩， 爱情陷阱， 我的亲爱， 千千阙歌， 舍不得你， 对你爱不完， 今生今世， 一起走过的日子。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 那些年的歌。